来听歌，请欣赏李光羲演唱的《祝酒歌》，毛阿敏带出的《思念》，荀清才演唱的《掀起你的盖头来》。 美酒飘香，阿歌声飞。朋友啊，请你干一杯，敬你干一杯。胜利的誓约永难忘，杯中洒满幸福泪。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十月里香春泪，把一身都举进杯，初心的酒多美，千杯万盏也不醉。手捧美酒啊，望北京，豪情啊，胜过长江水，胜过长江水。锦绣前程当指引，万里山河今朝回。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展未来无限美，人人胸中春风吹。美酒浇往心头火，人的斗志永不退。今天那唱一声离酒，明日啊上人今儿百杯，为了实现自个现代化，愿洒热血和汗水。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征途上战鼓擂，条条战心皆报备。待到理想化鸿图，咱充满美酒再相会。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咱充满美酒再相会。

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。太阳下山，明早依旧爬上来，花儿谢了，明年还是一样的开。回来，别再难悠悠，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，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，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。 他去守护唱几个骑着马儿翻山坡，千里牧场牛羊庄，丰收的庄稼山尽头。我的守护总清楚，遇见的歌声真山河，草原盛开大寨花，花海千万朵。几个我骑着马儿跨江河，歌声融进泉水里，流得家乡遍地歌。我的守护总清楚，唱不尽美好的新生活，站在草原望北京，越唱歌越多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朱逢博演唱的《雪地摇篮》，蒋大为带出的《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》，德德玛演唱的《美丽的草原我的家》。 总是把你深情地向往，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，有我迷人的故乡。桃园荡漾着孩子们的笑声，

纸风筝，风筝它轻轻地摇着，摇着我童年的梦，摇着我童年的梦。啊呀，风筝，风筝，风筝，你是一片风，带着我的心。

来听歌，请欣赏叶凡演唱的《家园》，吴彦泽带出的《清江放牌》。

Bye.